one curse. 好啦，咁我哋未去台灣嗰單案之前咧，我就想大家吹幾句水先啦。喂，其實你哋真係咧，各位自唔自認係一個孝順仔女咧？請問我講先啦，我覺得我一半半啦。做乜靜曬啊？你哋 冇曬反應啊！大家 唔知點答你， 即係咁樣嘅。我咧就我其實我覺得我個底係孝順嘅，咁但係咧有啲嘢即係都係抑壓咗太耐，即係例如咧我同我家姐咧即係因為你如果你有一個姊妹嘅話咧，你好多或者你有兄弟啦，你好容易有比較噶嘛。咁細個嘅時候咧，我就成日都覺得我爸媽咧就係偏心嘅，即係因為我係第二啊嘛，咁下面有三個細佬，咁上面有一個家姐，咁我成日覺得我爸媽咧係好錫我家姐，因為我家姐好能幹嘅，即係做嘢好叻咁樣。咁我咧傻下傻下嗰啲咁咧，即係永遠都係撞板當我食飯嗰啲啦。咁咧就唔係好得人歡心啦，可能。咁然之後咧。咁佢哋會成日有啲説話就係、即係佢好啲，我差啲咁啦，係咪啊？即係例如話，佢識煮餸啦，你唔識煮啦，咁嗰啲會即係攞嚟比較。 你睇下家姐啊， 係啊，你啊行開啲啦， 你啊 攔開啦，你 咁啲阿媽 又冇衰到咁，但係啲説話咧即係唔好聽啦。總之，咁然之後咧就到大個咗咧，咁我又覺得我自己啊，我覺得我做得幾好，即係譬如話我係全間即係全咁多兄弟姊妹裏面唯一一個讀大學嘅。即係我自己會覺得呢樣嘢係 proud of 呢樣嘢，即係我會覺得你哋讀唔到咯， 會唔會所以你就好俾心機讀書咧？ 又唔係嘅，係有啲附錄嘅。但係附錄完之後，我又即係我好，因為我好懶嘅其實。咁但係附錄入到大學咧，咁我就覺得咁我都做到啲嘢出嚟啊！即係我要 lab 你哋睇。 咁有冇突然間另眼相看啊？喺個家庭裏面 冇。咁之後咧，即係到譬如我媽媽出咗事啦，即係中咗風啦，咁我係一個照顧者嘅身份啦。咁嗰時你就會覺得，咁我付出咗咁多，我又咁讀書又咁叻，點解即係好似你仲係好睇唔起我咧？咁有時會有呢啲心態嘅，即係佢仲會覺得有時啲説話裡面咧，可能佢唔係特登嘅，但係佢個心就係覺得我家姐好啲咯，即係佢會有啲説話，咁我就會發脾氣啦，即係會真係鬧佢啊，即係但係我唔會講出心底裡面最真嗰個原因咯。我就係會話俾你聽，你唔好再講，你同我收聲咁樣，我都試過咁樣嘅，係啊，我係可以去到好盡嘅，咁所以有時 鐵不成鋼啊， 所以有時我又唔覺得係咁喎， 又唔覺得 係啊，我覺得佢真心係錫我家姐多啲，因為點解咧？可能有個原因就係因為我係好直嘅，即係同埋我阿媽都係好直嘅，即係例如佢問我佢煮啲餸好唔好食，如果我覺得唔好食啦，我就話唔好食，好難食。我家姐咧就會係包裝嗰啲人嚟嘅，所以佢就唔中意咯。咁又因為我咁直嘅性格咧，所以佢唔中意。咁而即係所以就造成一種咁嘅效果。咁當然其實你話真心嘅，佢都會係錫你嘅。咁但係你有時你聽落啲説話就覺得唔舒服咯，自己，所以就好抑壓嘅咯。有時 我想問下大家主持咧，你哋有冇諗咧？爹哋媽咪有冇話？嗱，爹哋媽咪成日話：，仔女自己生嘅，個個都咁錫。 我唔信啊！ 但係我都唔信㗎。 講咁講啊！ 我都唔信㗎。係 啊， 係啊， 十隻手指又長短。 一定有嘅，一定有。 我錫我個女多啲㗎。我老公係錫我個仔。 話你公開喺大氣電波度講。 唔係，即係我係錫佢哋。我個侄，我個一人一個嘅。我老公就錫我個仔多啲嘅。 係。 但你問我老公 咁都平衡啊？ 錫唔錫個女咧？佢話我都錫㗎。係。係啊。 但我覺得做父母有一樣嘢真係唔好講到出聲咯，即係你唔好咁明顯咯，即係你唔好你收埋少少。 其實唔使講到出聲，啲細路仔 feel 到 嘅，自己感覺到嘅， 佢都感覺到嘅。其實 係咁，一陣間我哋問下兩位男士好嘛？咁啊，好似好多嘢收埋喎。好，一陣先問你哋。咁我哋而家咧就跳去台灣睇下台灣咧嗰單試親案好唔好啊？呢單咧好經典嘅，發生喺1998年。 係咁啊，98年嘅10月11日嘅凌晨咧。咁就喺台灣嘅呢一個台北林口鄉下福村咧，就發生咗一單兇殺案。跟住咧就警方咧接報到場嘅時候咧，就發現咧就好古怪喎，成單案點樣古怪法咧？就發現咧死者咧就應該一對夫婦，就身中咧就每人身中大概係50-60刀咁上下啦。 每人。 當時係未人正式統計嘅，佢約莫計就係每人大概有50-60刀嘅傷處，而係房間裏邊咧係有打鬥嘅痕跡，啊，亦都有一啲好古怪大家諗唔到嘅血嘅腳印啊，而啲血腳印咧係好凌亂嘅，係唔似係一個人嘅腳印，係有一班人嘅腳印咁樣。 跟住咧，警察咧就逐間房去調查啦。 嗯， 就去到呢間屋嘅仔仔嗰間房嗰度。咁去到咗仔仔間房嗰度，又發現好古怪喎。呢間房就好整齊，但係整齊得嚟咧，亦都有啲血跡。 嗯， 同埋咧最古怪的血跡咧，就係話喺嗰個梳妝台隔離嘅垃圾桶嗰度咧，就發現咗咧就有啲係血跡嘅廁紙啊。即係有人咧，似喺嗰度咧就抹 清潔， 抹完啲血咧抌落去嗰個垃圾桶嗰度，係啦，跟住開衣櫃睇啦。嗱，喺父母個衣櫃裏邊咧，佢哋發現到咧就係個好凌亂，同埋咧應該係啲錢係唔見曬。 嗯， 而喺我仔嗰間房裏邊咧就好得意啦，發現啲衫係一棟棟好整齊嘅，但係零零舍舍咧，好明顯咧係唔見咗一棟衫。 嗯。 同埋喺佢間房裏邊咧，係一個袋都揾唔到。咁而家 咩袋啊？ 任何袋，旅行袋又好，乜嘢袋都揾唔到。 嗯， 即係 suppose 起碼有個書包 嘅。係啦，冇錯啦。係 啦， 佢哋又開始對呢單案咧就有啲懷疑啦，懷疑就唔係普通嘅呢個叫強盜殺人案， 係 唔係入屋打劫殺人案？ 係 嚇，就佢懷疑可能咧係自己人做嘅。 係 而做完呢單案之後咧，就攞咗嘢走佬。 嗯， 即係攞咗衫就走佬啦。 嗯， 因為咧，佢覺得冇一個人殺完人之後咧，揾廁紙抹完咧，會撳好手尾掉落垃圾桶嘅，仲去隔離嗰間房掉落去嘅，係都係應該係抌都係周地抌嘅啫，嗰啲咁樣嘅廁紙。好啦，喺呢個時候咧，就警方咧就打一個叫做心理戰。 嗯， 係啦，因為我佢個仔失咗蹤啦嘛，唔見咗人。 佢個仔叫林清岳係咪？係 啦，佢個仔就叫林清岳， 就係呢個啦，幾靚仔嘅其實。 呢張未靚仔啊！一陣間我哋睇一張可能會更加靚仔嘅啊！就佢嗰陣時候咧就係十八歲啊！佢係1979年出世啦，咁案發係1998年啦 嚇， 當年就十八歲。佢嗰陣時係失咗蹤啦，就警方咧就想辦法想引佢出嚟 啊！ 就因為要引到出嚟先知道件事嘅經過點樣，因為當晚佢哋估計佢喺屋企裏邊嘅 嚇。 就而當晚裏邊咧，亦都有一件事發生咗，佢覺得好奇怪，因為佢哋屋企有養狗嘅。 嗯。 但係咧，鄰居話聽唔到任何嘅狗吠聲。係。喺夜晚黑，咁樣如果係有，我哋假設有強盜入屋咧，應該啲狗會吠嘅。 嗯。 啊，當時就冇呢件事發生，所以警方就更，所以警方咧就更加咧肯定咧，就係覺得係自己人所做嘅。 不過就算自己人做，佢哋喺度嗌到救命咁，俾人點斬咧，啲狗都會吠㗎，其實。 其實咧，當時嗰個環境咧，又未至於嗌到救命嘅，因為都幾特別嘅。咁樣又講翻警方點樣引佢出嚟先啦。好啦，警方引佢出嚟嗰陣時候咧，就係發放一啲假消息，就話咧單案咧鎖定係強盜入屋殺人，劫殺，係啦。跟住咧就佢個仔就睇到報紙，就咁樣講。咁第二朝早咧就揸住架紅色跑車就翻去間屋嗰度。就哭哭啼啼啦，就話喺度攬住，即係入咗間房度攬住啲嘢，就喺度喊啦，啊，就話啊爸爸媽媽死得好慘咁樣啦，跟住佢就好自然咁咧，就警方咧就邀請佢翻去警署嗰度調查啦， 協助調查， 調查嘅時候咧就好得意啦，因為警方咧係鎖定咗唔係一個人做嘅，就知道佢身邊應該有人同佢一齊做。 因為有很多腳印， 係啊，好多凌亂嘅腳印，咁啊氹咗呢班人咧就出嚟嚇，叫佢供咗啊，話之前佢同邊啲人一齊，咁氹咗呢班人出嚟之後咧，啊當時咧就係計埋佢在內咧，係有呢一個兩男四女嘅， 兩男四女， 兩男四女做呢件事，即係六個人去做呢件事嘅， 嚇。 當時佢哋咧就去到一個咧警察嘅一個操場嗰度咧，室內嘅操場嗰度咧。就特登咧，就叫佢哋每人坐一個角落，一齊問話，見到而聽唔到， 見到而聽唔到。 呢個咧係一個好高嘅心理戰，係啦，見到 聽唔到。對方嘴噏噏喺度，係咪篤緊我背脊咧？ 係啦，跟住咧就特登講啲嘢就嚇其他人。咁其他人一驚嘅時間咧，就好似講咗嘢咁樣。跟住咧，佢哋咧警察咧就用個方法就話：咦？就特登行開去嗰邊傾一傾，再翻翻嚟，跟住就話：咦，嗰邊好似佢哋話係你做嘅咁樣嚇。於是者就兜咗 A 又話 B 做，B 又話 C 做咁樣啦。嚟一個 到最後屘，其實大家都唔認嘅。 係 啊，大家都唔認嘅，但係一個破綻就出咗嚟啦。佢喺一個其中一個女仔嘅手指甲嗰度咧，就發現有血跡。 嗯，其實很多日之後嘅咯，已經 手指甲 係啦，手指甲裏邊啊， 天網恢恢 就粉紅邊咁樣嘅，係但係又唔係又唔係好紅，又唔係好紅， 佢自己都留意唔到。 係啦，跟住佢見到之後就問你：咦，點解你手指甲會有血跡啊？ 嗯， 佢就諗咗個理由就話：我喺呢個陽明山，我哋去陽明山玩，就好多蚊，我哋拍啲蚊，咁樣咧就打死咗蚊有血，所以咁樣。然之後咧，警察咧就好聰明啊！呢個姓黃嘅警官咧就話。要求他哋除鞋， 嗯， 佢除又發現點解腳趾甲都有咧？同埋其中一個女仔喺只襪度都有血跡啊！ 係俾啲蚊咬傷咗咯， 俾啲蚊咬傷咗，你揾只腳去拗痕嘅咩？又 咬傷咗只腳啊！ 但係十隻腳趾甲都有，都菌咗血邊啊！ 佢哋真係好唔衛生喎， 係啊，因為佢哋當時係赤腳入屋噶嘛，赤腳入屋 血喺度， 係啦，佢哋唔係著鞋嘅。人都系赤 脚，好冲凉啊！呢班人 吓，唔系佢哋咧。其实我觉得佢未必戆嘅，佢哋可能调翻转谂咧，惊有鞋印啊。 吓，你脚咪留低 DNA 咯？ 系啊，佢哋留晒全部脚嘅嗰啲DNA 就，但系问题咧就系佢哋即系喺啲脚趾甲嗰度咧，就撩翻啲血迹出嚟咧，就做呢一个化验，就发现咧呢个系血液嘅反应嚟嘅。 系 发现血液反应咧，仲要同呢个死者 DNA 咧系吻合嘅。 唉，斷正斷 咁啊，斷到正曬啦！咁冇辦法唔認啦，咁樣就 因為佢哋好年輕啊，全部都係咪啊？ 全部都係相若年齡嘅，十八九歲， 十八九歲嘅真係嚇，真係未戒啦！ 我覺得點解著襪都得啊？ 咁其中一個只，其中一個只襪咧都有血跡，所以就係。 但係嗰只襪有冇？ 唔係，佢可能有著襪嘅，有著襪仲大鑊咯，因為啲襪會索嗰啲血啊嘛。 係啊，就 你印翻出去仲大鑊。 你印翻落自己腳咁仲大鑊， 即 係 咁即係佢哋可以成件事 交圖。 哦，教，但係佢哋好呢個叫做好有組織啦，因為其實咧警官都有講過一個問題，呢個黃警官講，佢哋呢個殺人嘅手法咧太過粗劣啦， 係咯，太過， 所以佢覺得佢見到就已經覺得好容易破案呢單嘢，係啦，嚇， 但係同佢哋玩下先， 係啦，成個手法覺得係冇一個好大嘅組織嚇，冇密謀過，冇諗過，係啦，可能係一個即興殺人都唔出奇嘅，即係有一個咁嘅感覺。 反而鬼故，我覺得頭先盤問嗰樣嘢咧。是不是真的 study 過有些 case 是除了這一單是這樣盤問其他都會用到這些這樣 如果你說我們香港警方呢我們都會分開來問的分開來問呢就其實都是跟他們人呢都是講一些大話的就我就跟你說喂 都是這麼錯 你不要這麼什麼啦阿毛認曬的啦不是阿毛推曬下你這裡是不是認曬他就推曬下你這裡的你做什麼做好人 獨立房間嘛，唔會話喺個操場嘅， 就唔會 係啦，即係大家望到嘅喎，會 咁呢個心理戰就真係好高咯，係啊，大家望到咁樣做。 我諗呢個都同當地一啲法律制度有關， 係冇錯。 即係譬如香港，我諗香港同美國都係唔可以咁做， 係啊，冇錯啊， 唔可以即係唔可以見到另外一啲疑犯喺度。做呢個盤問嘅同一時間，你自己又接受緊盤問係唔得嘅， 因為。 因為其實會有一個影響啊，受到影響， 即係你 明顯地被受影響而去作供啊嘛，咁嗰個供詞就變咗係唔可以擺上法庭。 即係大家個法制都幾唔同啊， 好唔同呢個，我哋成日見到台灣好多都係見到點解明明警察拉住個人咧去案發現場，好多記者隊有乜嘢訪問咧？其實香港唔可以噶嘛， 香港唔得。 嗰時我哋講啊邊個啊嗰個咩鹹謝依涵嗰單咧， 係謝依涵嗰又係咁樣㗎。 嗰啲人一出嚟之後咧係咁喺度，人哋啱啱即係做完可能作完工咁佢就可以。 呢單個 case 仲誇張。佢哋一陣間我先講埋啦，佢點樣俾記者訪問，佢答啲咩説話啦，嗰啲咁樣係。但係佢咧就好啦，去到啲時候焗住要認啦，冇得唔認啦。好啦，認咗，跟住咧就佢哋講翻個經過啦，嗰晚係點樣去殺人啦？其實咧當晚之前咧，其實就係阿林清岳咧，佢係諗住咧就同父母借錢嘅，咁但係父母梗係唔肯借俾佢啦。咁佢係一個十八歲嘅男仔，但係佢又讀完書噶啦。但係冇嘢做嘅，咁樣佢又入咗一個賣人集團嗰度。 唔係啊，有啊。 係啊，賣人集團嗰度 做馬夫啊， 做馬夫，但係佢有錢仔，唔使做 啊。係啊，唔係咁樣，其實咧佢自己亦都有啲濫藥啊嘅嗜好咁樣嘅。咁樣話當晚其實佢哋就係濫咗藥，再加埋飲咗酒。然之後咧就幾個人就傾偈，就話：你爸爸媽媽對你咁衰，佢係啊對我咁衰啊，跟住就話：不如咧我哋殺咗佢。嗱，我殺咗佢咧。我哋可以攞到啲咩嘢咧？攞到三樣嘢，遺產啦、保險金啦，同埋白金喎。 白金你都仲要買啊？ 係啦，冇錯，嗰啲電儀啊， 咁絕啊！ 佢話：咦，可以攞，仲有一樣嘢，其實攞都未必去攞曬啊！諗一諗啊，因為咧，仲有兩個家姐係同父異母嘅家姐啊。 佢哋會嚟爭嘅喎， 係咯，佢都會嚟爭啊！咁樣你可以攞曬咩？咁其實咧，好大明顯就佢哋受咗啲藥物影響嚇、就係大家一齊柴娃娃去做咗一件啊咁唔合邏輯嘅事出嚟。咁佢入到去嗱，佢哋總共咧，其實咧就喺佢哋父母身上面咧就斬咗用菜刀啊！頭先嗰單用菜刀，呢單又用菜刀啦。入到去就喺度瞓咗覺。頭先花家姐問啦，點解會啲狗都唔吠啊？咁啊佢哋嗌嘅嘛，其實佢好快手嘅。佢咧第一刀斬落去咧，其實咧父母已經醒咗噶啦，醒咗，但係佢哋咧係連續係咁不停咁樣斬啊！ 即係啊一聲，跟住就冇咗啦。 係啦，連續不停咁斬嘅時候咧，就嗱總共斬咗109刀喺兩個人身上邊、但係其中106刀咧都係林清岳斬落去，有3刀唔係佢斬嘅啫。係、喺呢個斬嘅過程裏邊咧，就係、是、斬斬下，佢個媽媽就走落樓。阿林清岳咧就同佢其中一個朋友講，一個姓蘇嘅朋友講啦，就話我爸爸交俾你，我去追我媽媽咁樣喎。跟住話交俾佢，即係佢交咗俾佢之後咧，其實佢都冇再斬噶啦。因為佢當時佢爸爸咧已經係瞓咗喺度唔喐噶啦。咁佢就自己就追落樓，再斬多佢媽媽幾刀。然之後佢自己懷疑佢哋兩個仲未死嘅。就再同佢用呢個安眠藥溶咗水打針， 再注射安眠藥，哇！ 再注射落去嚇，就驚佢哋唔死， 真係好鬼狠啊！真係。 但係其實喺未止啊，未止咁樣啊，佢仲想係做一樣嘢，就係想放火燒埋間屋添啊！ 佢有冇放到後尾？ 放唔成， 應該冇放啦。 係啦，因為酒精點唔著。 如果唔係，唔會有呢張命案現場嘅相啦。咁啊，大家見到咧喺呢一個黑白地板嘅大宅裏面啦。地下咧係血跡斑斑，這個就應該係犯案冇幾耐啦。唔知有冇封鎖現場喎？嗰時係咪咁容易入到去影嘅？ 係台灣嗰啲嘢好難講， 可能係亦都可能係警方， 係警方特登放出嚟話，因為佢放個一個消息出去，就話佢哋係強盜入屋啊嘛。 係 係啊， 哇！啲血， 但 係 呢個黑白地磚呢、這個一陣間同你講下風水問題。啊，有影響。 關風水事啊？ 係啊，關風水事嘅。 我想知你咁，你講埋單案先。咁嗱，我知道啊，後屘拉咗佢哋啦，係咪先？咁啊，上庭嘅時候咧，佢個 friend 咧，咪話有其中一個幫佢斬三刀嘅。 係冇錯。 嗰個人話係俾佢逼嘅啫喎。佢話你係咪都同我要做啲嘢啊？咁樣。係 啦，冇錯。 好似寶馬山嗰單咧。你係咪都劈幾刀啊？而家即係大家都粉咩㗎嚇？咁樣喎。係 啊，冇錯。但係咧，好得意嘅，即係話咧，喺佢拉咗佢之後咧，跟住咧要審佢㗎嘛。係。係咁亦都係好多記者咧，又攞支麥就走去同佢講啦，佢問佢：你做咩要殺你阿爸阿媽？係冇啊，一時氣憤咯，佢就係一時氣憤，所以就要殺佢啦。 講完啦， 係啦，咁講完啦。但係呢個未完啦，佢一去到三審啊，去到一審、二審都判死刑噶嘛。去到三審嗰陣時候咧。啊！佢嗰陣時係最靚仔，我覺得佢剪曬頭髮啦，剷短曬頭髮，好靚仔嘅，戴副眼鏡係啊， 因為已經係拘留所。 係啊，咁呢啲記者係咁嘅影佢啊，好得意哦！佢一鬧啲記者啊，影咩啊？你仲影？你有冇人性啊？ 人性啊！ 你仲影有冇良心啊？你哋跟住我心諗，即係其他嘅傳媒就喺度講啦，唔係我心諗，其他傳媒就大事標題去做佢啦，就話一個冇人性嘅人咧，竟然鬧人冇人性。 佢肯定係即係嗰個勢係好弱噶啦！你當你係一個被告嘅時候，你講乜都咁而且，唉，咁但係嗱，其實佢就本身一個有錢仔啦，富家公子嚇、就無憂無慮嘅生活啦。 佢係二世祖嚟嘅， 二世祖啦， 二世祖嚟 嘅，獨子嚟添 嚇。咁但係喺呢一個世界上咧，真係天下獨子不。天下逆子啊，不獨你一人。咁咧，見到好多咧，都係呢一類嘅， 係 即係條件好好，係啦，即係萬千寵愛。 就係因為條件太好咧， 係啦，偏偏就係佢哋先喐手嘅好多時。 我覺得 係 溺愛啊，即係太溺愛， 太軟弱， 真係 over 咗啊！啲 真 係 縱壞。 係啊，嗱，就係講揸翻架紅色跑車翻嚟，諗到啦，佢邊有錢買啊？好明顯係老豆老母俾佢噶啦架車，係啦，好明顯。咁呢種就係過分嘅溺愛啦。 係，佢仲要咁靚仔喎，係咪先？真 係 即係大把女 仔，所以佢咪走去做馬夫咯。 係啊，做馬夫。 佢有咩？佢冇任何本錢啊嘛。 但係佢真係嗱，肯定啲女仔都係馬偶馬蟻嬲蜜糖咁噶啦。咁佢真係 你 睇下佢啲朋友裏邊咧，係一個男仔，四個女仔哦，好明顯佢好受女仔歡迎啦。 佢有一張同佢女友嘅相片啦，咁啊呢個女友咧，喂係其中一個被告嚟喎， 幾靚、啊， 喂 OK 喎、啊，眉清目秀嘅喎， 幾靚啊呢、啊這個， 那個鼻高高喎、啊，都 OK 喎、 啊， 又唔露鼻窿嘅喎，都幾慳錢 點啊你呢個阿阿乜姑啊，係咯， 而家轉轉咗度睇相節目， 好搞笑你兩個 ，OK 我幾幾好啊，清秀啊， 樣唔錯嘅， 佢係咪被告之一啊？ 系冇错，佢都系被告之一嚟，系啦呢个赖英 玉 系啦，啊都系被告之一啦。啊，另外咧就系啦，另外 有一个就提供安眠药嘅，有一个吓， 系啦冇错啊，就落手，另外陪佢落手嗰、那个咧，被逼落手嗰个咧就姓苏嘅啦，啊苏环节啦，啊跟住其他都全部都系女仔嚟嘅， 系 好啦。跟住咧就 女仔陪佢一齊去 殺， 殺阿爸阿媽。 咁但係到後屘咧判死刑嘅都淨係阿林清樂林清樂嘅啫。咁林清樂咧就喺呢一個去到呢一個2002年嘅5月6日咧就喺呢個台北嘅土城監獄嗰度判死刑嘅。係啦，咁但係呢個判死刑咧都幾恐怖下 㗎。係 啦，當時咧又佢又同佢打咗支針催眠咗佢啦，催眠咗佢之後咧。即係叫催眠啦，所以呢個叫做 麻醉， 麻醉咗佢啦，麻醉咗佢啦，跟住咧就揾個枕頭就冚住佢個頭，跟住喺佢耳背後邊開槍。 點解要咁樣咧？咁複雜嘅。 係啊，喺耳背後邊開槍，跟住咧就即刻送佢去醫院，因為咧佢簽咗嗰個去 捐贈係器官。 佢一路去醫院咧，一路口係流血嘅，不停係噴血出嚟，咁成架救護車都係血跡。擔架床入到醫院有條血路添，然之後咧佢就捐咗一對眼角膜啦，一個心臟啦，兩個腎啦，皮膚同埋骨出嚟嘅，係啦。咁喺佢捐呢個出嚟時間咧，我想講一講咧，其實點解佢會肯捐出嚟咧？啊，到其實佢臨死嗰陣時咧，佢都看守所嗰個檢控官咧都問咗佢你最後有咩想講啊？佢就話我小時候學壞咗。但係點有咩去誘發到佢？佢會講翻一句咁説話：我小時候學壞咗，同埋就肯捐啲嘢出嚟。 嗯， 就係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咧，呢個妙慧法師。 哦 ，OK。 妙慧法師咧，其實你哋可能都會有印象。 係。 妙慧法師好出名，佢係台灣哲學係畢業嘅。 嗯。 咁佢咧就24歲就出家。咁啊，當年佢應該咧就係50多歲到嘅。 嗯。 嚇，佢其實咧，佢一生人裏邊咧，一個禮拜咧有4日咧喺監獄裏邊。 嗯。 佢係專係輔導一啲少年犯。女性犯人和重犯、 oh, okay. 其中一宗案件呢白冰冰呢、 oh. 那個犯呢都是由他去輔導 陳俊興是吧 是的沒錯、嗯、都是由他去輔導的、 嗯、 所以在台灣是一個很有名一個熱心公益的法師來的、 嗯、即是在他人生最後那一刻就開導了他令到他呢即終於感悟到自己的罪孽 是的沒錯、啊係啊， 咁一路去即係其實都係有啲人咧話即係仔女嚟攞債嘅，嚇咁啊真係係咪真係前世一啲嘅即係業債嚟嘅咧？呢啲咁啊真係。但係頭先阿鬼故王你話嗰個地板係點樣？ 風水問題， 風水問題係啊。其中一樣嘢咧就係 睇上面風水， 睇翻間屋嗰個相， 係啦，睇翻嗰張相， 呢啲係點絕啊嘛，係咪啊？睇一睇嗰張相先，我哋第五張。阿鬼故王點啊？有咩？ 大家一望落去，第一個感覺係咪似唔似呢個玩緊西洋象棋？ 國際象棋， 國際象棋嗰個棋盤啊？ 係啊係。 喺呢間屋住嘅人咧，全部都係棋嚟嘅。 嗯， 俾人冇來冇去。 係啦，冇錯啦。佢啲逢係呢種咁嘅地板，呢種黑白分明呢種咁樣嘅地板，會令到人咧，我神嗰個神智好唔集中嘅。係啊，佢無時無刻覺得有人擺佈緊佢咁樣嘅。係啊，所以因為佢凌亂啊嘛，呢種感覺咧就係話，雖然你望落好似好整齊咗，但係一黑一白就好密啊。嗱，如果大塊啲都好啲啊，佢太過密，而家啲望落應該係一尺一塊嘅，一尺一塊成間屋，佢個廳已經好大啦呢個廳，咁望落去咧會令到一個人咧係完全嘅思想係 混亂 咗，再加埋咧，因為呢種黑白分明咧，就變成咧呢個人咧非黑就即白嘅。 嗯， 系啊，所以喺風水係一個好大影響，所以盡量都唔好咁樣去鋪地板法。 哦， 係啦， 係咪正式會好啲咧？ 正式係一定會好， 即係黑色一係黑色一係白色。 黑色白色又好咧，都最緊要夾翻你自己嗰個用神啦。但係問題呢種黑白咧分明咗，因為黑白已經係一種鬥爭嚟， 係 啦。呢個象棋亦都係個鬥爭嚟嘅。咁你長期喺呢間屋裏邊咧，長期感覺到俾人擺佈兼鬥爭。就 是 很慘 的。你說我們這個節目挺好聽的，又有風水，真的簡直是 太過超值啦，實在。 Interior design 添， 係啦，係啊，咁我哋而家翻嚟咧，咪從多角度咯，係啊，去研究下呢一啲倫常慘案究竟點解會發生嘅咧？咁啊，當然咧，亦都最主要係去研究下人嘅行為同埋心理啊。好啦，而家翻嚟咧，為比較感性啲嘅翻嚟啊，咁就講香港呢一單咧，即係大家都覺得咧， 啊呢單都幾慘， 好。點講咧？ 我記得 佢依家好矛盾啊，同埋即係心情好矛盾，同埋即係你會不其然咧，會有啲同情心嘅一單奇案。我哋翻嚟講。 警匪殊途，人鬼同路，東頭灣道99號。 乜嘢世界嚟噶？收入咁贵，又贵冇内容，思想空洞，不知所谓。而家仲有咩好做？梗系俾99蚊听东头湾道99號，请大家多多支持呢个有质素、有思想、有内容嘅节目。拜拜。 大家好，又系个白姐姐。关于呢个东头湾道99號，我觉得所有嘅奇案节目之中，佢系首屈一指。基本上是沒有人可以取代你的東頭灣99號花家姐的地位，所以 You guys forget about it， 你們基本上 no way。 東頭灣繼續努力，繼續蒸蒸日上，多謝。 1:99，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十九， 一比九啊九， 唔使講啦，1:99。 1:99，你就可以重温同埋下載東頭灣道99號3個月嘅節目。你仲唔快啲上 www.radio99.tv 嘅網頁登記做會員？